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，第35集。走了走了三，程欢张了张嘴，心里有些庆幸，他又不是个男人，就算轩辕凛答应了陈荣，也和他没什么关系。他刚要松口气，就听陈荣继续道：“皇上选程公公还是选臣？”御书房里，轩辕凛眉头一拧，心里莫名升起一股厌恶来。他发现自己不喜欢旁人提起程欢，尤其是用那种不善的语气。他说不出来原因，可心情却一路恶劣下去。只是他到底还是自持的，仍旧耐着性子和陈荣解释，朕对他不过是当做一个寻常奴才，你大可不必如此介意。这话在陈荣听来就是全然的敷衍，倘若程欢只是寻常奴才，轩辕凛何必火急火燎地将人从欢宜局捞出来。按照宫里的行事方法，牵扯上后宫和皇子，程欢现在早就成了一具尸体，哪里还能在御书房外头大呼小叫。陈荣不由冷笑，皇上这话臣不相信。轩辕凛顿了顿，眉头皱得越深，陈荣，你是书香之后，又是国之栋梁，与一个奴才计较有失身份。纵然陈荣仍旧觉得这话听着要为程欢开脱，可其中的意思的确说中了他的心事。他与程欢本就是天和地，和他计较的确不好看，可就算如此，臣看程欢如肉中刺，眼中钉，皇上不介意一个奴才，可臣曾被他多次刁难，着实无法容忍。轩辕凛眉眼低沉下去，看着陈荣的视线多了几分探究，他以为陈荣不至于如此睚眦必报。说到底，陈荣和程欢之间的不快无关痛痒，不过是些小摩擦，皮肉之苦而已，实在谈不上深仇大恨。可他这般咬着不放，让轩辕凛不解之余也有些厌恶，这般心胸狭隘当真适合进他的后宫吗？他心里沉甸甸的，十分不悦，语调也跟着沉凝几分。那你说想如何？陈荣张了张嘴，眼底露出几分狠辣来。臣只是以为，既然程欢蓄意谋害皇子，这般胆大包天着实不该再留着。不该留着？你这是要杀了程欢？轩辕凛瞳孔猛地一缩，盯着陈荣的视线阴沉锋利起来。他扶着玉案慢慢站直身体，语气沉凝中带着几分凛冽，朕的旨意说得明明白白，文贵人是受惊难产，程欢是无心之过。陈荣只觉得一股寒气自脚底升上来，他心里一突，打了退堂鼓，可想到往日轩辕凛对自己的纵容，还是冷静下来，冷笑了一声。可臣却听说程欢是为了阻拦臣进宫才谋害皇子的，这不是皇上亲口说的吗？轩辕凛的脸色彻底黑沉下去，语气中的不满完全不加掩饰地暴露了出来。朕的话你竟知道得如此清楚？陈荣心里一颤，从轩辕凛的话里听出了几分压迫和恼怒，知道他这是嫌自己越了局，心里的畏惧更深，可面上却不肯显露分毫，仍旧强撑着看过去。当日贤王殿下来求情，臣乃是当日值守的书记官，就候在一旁，因此听了一句。皇上如今是要为程欢遮掩？轩辕凛目光冷凝，直直地看着他，半晌都没有移开视线。陈荣被他看得呼吸一滞，不自觉闭紧了嘴，没再敢吭声，心脏却颤动起来。他本想偷偷瞄一眼轩辕凛的神情，却半晌都没能聚起勇气来。帝王威压果真不是玩笑，往常贤王时常说轩辕凛是天生帝王， 他还只当轩辕镜宠溺弟弟，才怎么看怎么好。可现如今他却不得不赞同轩辕镜了，皇帝这神威压当真让人不好受。随着时间加长，气氛越发冷凝难挨，他的腿已经不自觉地开始发颤，只丝丝咬着牙强撑着，才没有开口认错求饶，头皮却一阵阵发麻，身上的毛发仿佛都要站起来一般。有一瞬间，陈荣几乎以为自己会被这气氛活活压死。恰在这时候，轩辕凛开口了，他语调放缓了些，已经听不出来多少情绪来，却仍旧听得陈荣浑身一颤。若如你所言，承欢该处以何行？陈荣张了张嘴，明明一肚子话想说，却发现自己完全发不出声音来。外头张晋忠忽然喊了一声， 小兔崽子，你在这里听什么呢？ 他似乎意识到这是哪里，很快压低了声音。轩辕凛没听清楚他说的是什么，全部心神还都落在陈荣身上。这一打岔，陈荣才彻底回过神来，胸口闷闷的发疼。他刚才被轩辕凛吓住了，喘气儿都没顾得上。眼下一回神，下意识张开嘴狠狠喘了口气，却不敢说别的了。他不是不想对承欢斩草除根，只是轩辕凛这副样子让他察觉到了危险，本能地选择了闭嘴。 爱卿以为要处以何刑？ 轩辕凛又问了一遍，他语调越发平缓，仿佛是在闲聊说着天气，可说话的速度却有些慢，几乎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地吐出来，听得陈荣不自觉地颤栗，牙齿咬得生疼。轩辕凛却也不再问，只盯着他看。陈荣额角冒出一滴冷汗来，僵硬地扯扯嘴角，勉强露出一个微笑来，臣只是就事论事，并没有别的意思。轩辕凛轻笑一声，仍旧是平淡舒缓的语气， 可朕以为爱卿所言十分有理，斩首示众可好？ 陈荣连勉强的笑容也维持不住了，僵硬地戳在地上，没敢再开口， 只觉得轩辕凛的视线如同锥子，刺得他浑身上下都火辣辣的疼。 轩辕凛一扯嘴角，语调微微上扬，音量却低了下去， 爱卿不满意，那毒酒白绫 不若凌迟吧。陈荣张了张嘴，身体猛地一颤，只觉得轩辕凛这话说的不像是要处决承欢，倒像是要拿来惩治他的。他身体微微一晃，脸色发白，干巴巴地吞了吞口水，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。外头忽然响起慌乱的脚步声，轩辕凛抬头看了一眼，并未理会。他知道张晋忠和狼雀在外头守着，不会有闲杂人等靠近。他仍旧看着陈荣， 爱情都不满意。 陈荣撑不下去了，跪伏在地上请罪， 臣并无此意。 轩辕凛垂下头，盯着玉案上的折子看，仿佛是忘了底下还跪着个人，半晌后才忽然开口， 翰林院差事繁杂，你便好生处理公务吧。 陈荣一愣，心绪还没从帝王威压中回过神来，惊讶却已经涌了上来。他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眼，脑子有些懵，轩辕凛这是什么意思？不让他入宫了？他浑浑噩噩地退出了御书房，被外头略有刺眼的阳光一照，才猛地一哆嗦回过神来，满脑子都是不可思议。明明之前为了让他答应，还逼迫轩辕镜做了说客，现在竟然说变就变了。他本该觉得轻松的，不必入宫，不必和轩辕镜分开，正如他所愿。可他心里竟然只觉得茫然无措。他愣愣地回头看看御书房的闭合的大门，混乱的脑子总算冷静了一些。刚才的轩辕凛，想起那摄人的气势，陈荣又是一颤，心里却有些茫然。他为何发怒？ 是因为自己听见了不该听的，还是因为提起了陈欢？他咬了咬牙，不甘、愤怒、后知后觉地涌上来，很快占据了他全部心神。他纵然不喜欢轩辕凛，答应入后宫也不过是权宜之计。可即便如此，轩辕凛忽然间的冷落仍旧让他十分不愉。更让他无法忍受的是，即便只是猜测，这番冷落是因为陈欢。他脸色蓦地一沉，不自觉地握紧了拳头，眼神变得危险又锋利起来。 又是这个烟奴，明明是个十足小人，媚上欺下的奸佞，竟然能被轩辕凛这般护着，甚至为了他打消了迎娶自己进宫的念头。 哟，陈大人，这是怎么了？脸色这般难看。 张晋忠慢吞吞走过来，脸上还带着笑，只是眼底带着几分鲜明的打量，却不过片刻就消失不见。速度快的陈荣几乎以为是自己眼花了，不过他也并不在意，说到底张晋忠也只是一个奴才，因此他话里便多了几分敷衍。不过偶感风寒，多谢公公记挂。张晋忠笑吟吟地嘱咐他注意身体。陈荣知道他与陈欢亲近，心里不待见他，话说的就越发敷衍，不过几句就一拱手告辞出宫了。张晋忠看着他的背影，眼神有些发冷。轩辕凛的选择他无权干涉，可若是陈荣铁了心要动陈欢，也要先过他这一关。他忽而又笑起来，陈欢如今已经离了宫，就算陈荣想要做些什么也找不到人了。只是他颇有些好奇，到底方才里面说了些什么，陈欢竟怕得连话都说不利索，行囊也没收拾，匆匆交代了两句就跑了。他叹了口气，心却提了起来，有些为陈欢忧心。他们这些人即便出了宫，行为做事也总是和旁人有些差异的。即便陈欢没有净身，可常年和阉人为伍，身上都染了太监的做派，在宫里不显眼，可一出去往人群里一放，就变得格外显眼了。可他再担心也不能陪着陈欢出去，他看着轩辕凛长大，实在不放心他自己在宫里。他这厢正出神，御书房的门忽然开了，轩辕凛素着脸出来，眉头微微拧着，看得出来心情很不愉。张晋忠连忙凑过去伺候。 皇上。 轩辕凛四处看了一眼，没瞧见陈欢，动作就是一顿，却到底没有问出口，只神情更难看了些，拧着眉抬头揉了揉太阳穴，头疼似的道：回大明宫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